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据报道，广西军区排雷指挥部昨天表示，113名排雷官兵已经集结培训完毕，即将奔赴中越边境广西段的53处遗留雷场进行排雷工作。这是我国再一次在中越边境雷场进行排雷。无论是战时还是和平时期，埋在地下的地雷都是巨大的危险。排雷官兵是如何将这些危险排除的？常见的排雷方法有哪些？在科技发展的今天，能有100%安全的排雷方法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征服死亡地带。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的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由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依然在直播当中陪伴大家。今天呢是2015年11月7号星期六，我们先和大家回顾一下历史上的这一天，科学界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要说到呢，在历史上的这一天，科学界呢出生了两位伟大的女科学家，今儿我们就和大家来听听他们的故事。一说到女科学家呢，很多人都会想起啊，其中最知名的一位叫做居里夫人。在1867年11月7号，法国著名的科学家居里夫人出生于波兰华沙。居里夫人呢1891年来到巴黎学习，先后呢是获得了物理学和数学学士学位。在1895年的时候，她和皮埃尔居里结婚，开始呢共同研究放射性的现象。在1898年，居里夫妇宣布呢发现了波以及雷两种放射性的元素。在1906年皮埃尔居里逝世之后呢，居里夫人继续研究放射性，并且在1911年再次获得诺贝尔奖。刚才讲述了非常有名的居里夫人，接下来我们再把时间呢推到1878年11月7号，继居里夫人之后的第二位女科学家，她的名字叫做丽泽麦特，在维也纳诞生。丽泽麦特呢在柏林大学和哈恩一起发现了放射性的元素钴，并且是研究了钴和镭元素的放射性分裂。之后呢，她又对于哈恩等人所发现的中子轰击油的核裂变现象进行了理论的解释和数学计算。她的这个成果呢也是大大促进了原子核物理学的发展。其实在科学界，女科学家也对于整个人类的科学进步做出了突出且巨大且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回顾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要和各位来说一件新事儿啊，这是一个医学界科学界呢所研究的一个前沿的话题，而且这个事情的出现的确让大家呢受到了惊吓。过去呢我们一提到癌症，觉得说癌症呢跟其他的烈性传染疾病相比较，癌症几乎可以等同于不是传染病。但是最近呢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极端的案例，这个案例呢是由常见的寄生绦虫所引发的人类肿瘤的病例这件事呢也是让大家呢大感意外，这寄生虫竟然会导致人类生肿瘤，甚至呢科学家们还担心可能还有更多类似这样的感染是没有被发现的。难道我们有可能会在未来发现人类得癌症的原因是由寄生虫所引起吗？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电话连线邀请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先生跟大家聊一聊。寿陀你好。